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Yo，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三 D 换新闻，我想死你们了。 马年首秋哈，跟大家拜个年吧。 是，先祝大家马年大吉，马上有这个想啥有啥，马上说啥有啥，马上有马。 马上有马， 马上还有马，你这个马上想叠什么都行。好，祝大家马年行大运。 昨天大家应该是在微博上呀微信上也好都会关心另外一个世界大事哈，就是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当然现在网上非常多的这个槽点，最奇怪的就是五环它呢只开了四环， 对， 有一朵呢现在被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在那儿恶搞哈，当然也开始开玩笑说，哎，为什么奥迪公司到现在都没给一个解释？ 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朵菊花没打开。这个就是这个索契冬奥会的这个场面。当然俄罗斯的观众并不一定是第一时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电视画面啊，我觉得这个跟咱们中央台是一脉相承的，做得非常的保险，非常的安全。他们在发现这一朵花没有打开的时候立刻就启用了背波带，所以说这个在背波带上面呢大家看到是五朵花，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台在全世界进行转播的时候大家没有说的那么好啊，大家估计也没有都这个想好说到时候这个要放还是不放这个背波带，所以呢大部分其他国家的这个观众看到的情况呢就是有一朵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小花孤零零的哈，就是没有打开。那有人去琢磨了一下说这个奥运五环啊右上角那一环是红色的那一环，它代表的是哪一个州呢？美洲啊。你谁叫你奥巴马不来呢，我这个五环美洲这环我就不给你打开了。 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评论员哈在出现这么一个也可以说是突发的状况，你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个失误。你得圆场啊。我听到央视的张斌他在解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反应挺快的，他立刻就说，哎，这一朵好像雪绒花没有打开的环，让大家这个深深的记住这是冬季奥运会。你想，哎，我想这反应还挺快，但也确实说的也对。那么这么一场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哈，其实很多的欧美媒体呢除了关注这样一朵没有打开的菊花之外，大家对整场的文艺表演其实评价是非常高的。 是的， 你整个是感觉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真梦他们已经开始做得很漂亮了，尤其是他开场的这个一个小女孩，然后是几十个字母她串起来，把俄罗斯所有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音乐家大发明家大科学家，你就仿佛感觉到这正是一个崛起当中的大帝国。 这个哈很有意思，我觉得有一点我看索契的开幕式的时候我经常想到北京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开幕式，相似点在哪里呢？大家都把自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哈觉得最 精华的 最能够拿出来说的事儿都拿出来，而且是全部罗列了一下，就像这个北京是把四大发明全部这个细数了一遍，俄罗斯吧你看这个数目还要多，基本上以字母的形式，而且这个基本上就是三种人，不是航天员就是作家或者就是音乐家， 没错， 就是这三种了。但是你这个每一个拿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非常有分量。好，有这个评论说俄罗斯的这个开幕啊它已经是进入了一种史诗的这个叙事。那这个史诗跟北京比呢有什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北京哈，这个大家仔细的去琢磨的话会发现他把这个中国历史啊说到1840年基本上就停了，所以你最近100年呢在这个这个北京的奥运会开这个开幕式当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俄罗斯他并没有跳过他的某一章节，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红色的一个环节，就出现了这个象征着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时代的这个环节。它并没有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跟苏联不一样了，它有意的去略过它或者说去避讳它什么，它仍然呢是提到了这一段历史，而且呢是我这个借用咱们这个徐子东老师啊，我看在凤凰网上的有一篇评论说进入了一种未来主义的一种红色的概念，它是一种 这个感觉像是后工业化的，然后一种未来风格的一种解读，这个很有意思。它一方面它并没有说去美化它的这个共产主义时代的这个光荣，另外一方面呢，也没有让大家觉得，特别是以一种西方视角来说，也没有让大家觉得奇怪。这个里面的尺度拿捏哈，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也体现了这个俄罗斯确实有非常多好的艺术家哈，在这个开幕式这么大的一个环节里面，它设计确实把握的非常精确。 没错没错，那其实正如这个开幕式的总导演叫做恩斯特哈，他就讲了一番话，他说这个套娃和这个伏特加呢不能代表俄罗斯，这个民族呢还有着更加深邃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也开始说这个俄罗斯之梦，他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梦，现代的梦，雄浑的梦，浪漫的梦。同时呢，他通过让运动员从这个场地的中央走进开幕式的现场，就是强调运动员的核心的地位，也是呢一个关于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的梦。当然每个人看完这场奥运会的开幕式哈，都有各自不同的印象和这个心理的评分吧。那其实现在奥运会已经正式开赛了，那当然大家的一个焦点就是落在各个项目的具体的比赛当中和各个运动员的表现。其实我们单单从赛程和整个这个比赛的竞技性和观赏性来说，冬季奥运会它跟夏季奥运会有非常大的区别，甚至大家觉得在影响力上面和运动员这个地位上面，以及他的这个商业价值方面呢，都跟夏季奥运会的运动员是有， 虽然都是奥运会，但是不还是不大一样。所以这个冬奥和夏奥好，到底有啥区别，咱们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解释。浙江日报的体育中心资深体育编辑吴鹏好，来为我们讲一讲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有啥区别。 冬奥会它跟夏奥会不一样的是，冬奥会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北半球人的运动会哈。它这个项目呢跟夏奥会也不一样，它因为主要受气候啊、场地啊这个影响比较大。你像我们这里，中国的话，基本上说以前是黄河以南的人就不太了解那个冬奥会，实际上现在可能只有内蒙古啊、新疆和东三省的人对冬奥会项目了解多一点。你南方人除了花样滑冰啊、速滑这我们国内开展比较广泛的项目以外啊，其他确实不太了解。就冬奥会这个项目它有个特点啊，另外它实际上跟一个国家的 GDP 啊或者生活水平啊成正比，它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项目啊。除了刚才说的受气候啊、场地影响，它还有一个就是受一个国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因为冬奥会冬季项目是非常耗钱的项目，你像我们国家，你即使在东北的话，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条件去滑雪啊或者滑冰啊之类的啊。它因为门槛比较低，你像那个依靠专业选手的那个滑雪或者滑冰这个设备啊，可能要好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块钱，门槛很高。反正西方国家因为生活水平很高，特别是北欧国家，你像挪威啊、瑞典啊、丹麦啊、芬兰这些国家，它生活水平非常高。你这些就这些设备啊，对普通人的话，可能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滑雪圣地，它就普通人都能够去从事这些运动。你像我们国家就不行。 那另外在这个竞技性上面呢，是不是冬奥会的竞技性跟夏奥会比起来也会相对来说弱一些？ 它这个要看具体项目。你像那个速滑、花样滑、冰球，它其实也有很多职业选手，职业化程度很高。有些运动员在世界上知名度非常高。你像美国那个高山滑雪那个叫沃恩，一个女孩， 对， 在美国就是知名度最高的女运动员，她的收入非常高，经常出现在一些体育或者时尚类的杂志封面，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还有那个北欧国家或者俄罗斯啊、美加拿大有一些冰球运动员也知名度非常高，都像天皇巨星一样的待遇。 那另外在中国方面哈，中国现在整体的这个在冰上项目的竞技水平在国际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受一个国家的 GDP 啊或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啊。 其实跟我们国家冬季项目的水平跟我们国家这个人均收入其实也是成正比的。你看我们国家 GDP 非常高，但是摊到人均收入倒是不高的。所以有条件从事冬季项目的那个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队运动员，都跟北欧国家跟北半球其他国家确实是没法比啊。所以我们国家更多的把这个冬季项目当一个在这个金牌战略当中，就是寻找几个突破口，一个速度滑冰，一个花样滑冰，还有一个跳台滑雪，就李妮娜他们水平挺高的。 嗯， 就这几个项目我们国家是把它当作一个竞技项目，为了夺取金牌。但是在国外呢，这个是一个冬季项目都是一个群众基础非常好的，就是在群众基础高的基础上，然后出现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在从事可能专业的或者从事职业的，这个跟我们国家夏季项目是不一样的。 嗯，如果出现一些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之后哈，他们整个这个职业的发展轨迹会不会也是跟夏奥会的很多伟大的运动员类似，有的是去做教练，甚至有的退役之后呢晋升这个演艺圈时尚界，是不是也是差不多的轨迹呢？ 不太像。 嗯， 毕竟这个项目影响还是跟在我们国家啊，这个冬季项目跟夏季项目影响还是不一样的。冬季项目你像我们国家也好几个人拿金牌了，但是在国内你不管从知名度啊，从商业代言从收入来讲，还是跟夏季项目不一样。这个跟确实跟我们国家这个经济水平也有关系。但是西方有点不一样，西方就冬季项目出现一些水平极高的影响极大的运动员，但是总体上来说在全世界冬季项目平均的影响力确实跟夏季项目有些不一样。 嗯， 他更多的是参加这个项目的人更多出于一些爱好啊或者参与这个意思，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职业或者当作一个赚钱的一个行当，他可能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呢从事这个运动，然后呢水平很高，然后就参加这个冬奥会的。但他可能也自己也有自己的职业，比赛一完他又该干嘛就干嘛去了。很多人就是比完了他可能该上班就上班，该上学就上学了。 好，刚才听到来自浙江日报体育中心的资深体育编辑吴鹏啊，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冬奥和夏奥有啥区别啊。一说起来这个区别太大了，这个冬奥不是一般人都能够玩的。你要光说这个滑雪的装备，滑冰的装备啊，这个就是一上来就是好几万块钱。所以说呢 确实挺高富帅的。 咱们看这个入场式，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比如说非洲国家或者说相对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性就比较的弱。而冬奥会上的这个成绩比较好的，那除了这个美国加拿大之外呢，还北欧的国家这个 挪威 芬兰哈丹麦瑞典，这些呢都是以国民生活水平高啊，收入高 GDP 高这种这个为标志的。因此呢中国在冬季奥运会上可以说成绩远远没有夏季奥运会那么好，也是有它的原因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吧。 嗯， 是在这个开幕式上我们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幅画面哈，就是三驾马车出现在这个荧光幕上。我们接下来听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俄罗斯的民歌三套车，等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索契冬奥会哈。说到索契，其实如果说你不是去俄罗斯旅行的话，恐怕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索契这个名字。但是，年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人会在历史当中经常读到索契呢。原因很多，有的人说索契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北戴河，它曾经是这个从俄国帝国时期到后面的苏联时期啊。 不管是这个王公将相，还是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在夏季，特别是夏季度假疗养的一个圣地。这个地方人不多啊、只有30多万的人口，而且呢，很有意思。大家现在看他举办这个冬季奥运会啊，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大家印象中觉得非常寒冷的一个城市，但是它其实是亚热带气候， 没错，下雪非常少。 对，也就是说它在俄罗斯算得上是一个暖和的地方，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办奥运会吧，冬奥会吧，你不会想象他到海南去办冬奥会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呢，他就偏偏挑在索契，这个你说俄罗斯冷的地方这个大的多了去了，但是他就偏偏挑了一个挺暖和的地方来办冬奥会。 哎，所以怪不得哈，你看他这是史上最贵的一届奥运会，不仅仅是冬奥会，是连夏季奥运会都放一块比较的话，500亿，这个是历史上 美元 花的最多的一次奥运会。 这个之前北京奥运会花了400亿，好，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多了。 它中间其实很多的钱呢，就是在于打造这些基础的工程，包括修铁路。有的时候修铁路，它中间还有些事故，你知道吗？就修了修那些工程，就造成它当地这个地质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修。结果一修呢，还闹过什么雪崩啊什么的，他就把他之前修的给他弄砸了，又得推倒重来。所以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呢，花了500亿。当然，很多人又说中间贪污啊，一些这个收受回扣啊。所以说呢，这500亿究竟是实实在在用在冬奥会上呢？可能也只有这个奥组委自己知道。 这个俄罗斯方面之前提的一个预算，他们在申办冬奥会的时候提的预算似乎是100多亿美元。然后你看这个要工程结算了以后，就是翻了，几乎是翻了5倍啊！这个就体现在什么上面吗？大家看开幕式的这个体育场，好，这个体育场非常漂亮，很多的这个运动员都说这是我一生当中进去的最大的一个单体建筑了。但是哈，这个体育场它严格来说只是一个剧场，它 甚至是一个剧院。 对，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它是在一个高山上面，然后呢不能够举办任何的比赛， 而且这次他只是给你供开幕式和闭幕式使用。 而且呢，开始呢在里边做演出的这个导演以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场地，后来发现呢，哎，不是封闭的，这个是有一个口子，它是一个半露天的一个场地。结果临时又改动他的计划，然后在这个加拨这个工程预算。哎呀，反正这个事儿弄得挺复杂的。当然了，最后大家是觉得效果挺不错，但是你要算这个经济账的话，就不知道是不是值那么多钱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不管是花费哈，还是他这个挑选比赛的场地的这些考虑上来说呢，看得出来普京他本人对于这届奥运会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他到底是打着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其实我们这个可以掐指来算一下，在奥运会前夕就有大大小小跟政治相关的话题从来没断过，就包括他大赦一些寡头，跟他有这个恩怨多年的这样一些寡头 霍多尔科夫斯基， 没错，也包括他又通过这个反同性恋宣传的法案， 对， 也包括呢他在选择旗手方面都是可以让大家有些文章做的。那这次看到开幕式上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旗手方面也是被大家说这个政治味道非常的重哈，就他的最后的一批的火炬手嘛，不是，那其中有一个呢，他呢就在网上是曾经上载过，就是奥巴马满嘴食物，身边做奥巴马老婆，而且呢他照片的前面还加了一只香蕉，这是65岁俄罗斯非常著名这个花样滑冰的名将，叫做罗德尼娜。其实他那张 就是最后点火的一男一女当中的那位女士， 没错，当最后点火是这个冰上曲棍球的传奇名将，叫做特列加克嘛，跟这个罗德尼娜。 对， 他当时呢发完这张照片，就很多人骂他说你这涉及种族 歧视， 他说你把奥巴马比作猴子， 他是暗示他是猴子。 但他最后说这就是一个言论自由。可是呢哈，这样一些新闻串起来之后呢，大家就明显感觉到奥运会尽管大家有着非常朴素和这个单纯的愿望，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但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发现普京他在政治上是有着他非常精明的和这个庞大的一盘打算。那接着我们再请教另外一位专家，他是凤凰周刊的前记者，也是专攻体育和政治方向的郑东阳，来听听他对于这个普京和索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普京他的一个很强烈的领导人的色彩就是比较强势，所以在整个冬奥会的话我们也看得到，普京他第一他想强调自己他是属于亚欧大陆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他并不，因为如果我们中国人来看的话，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俄罗斯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是可能认为说他们是一个 介于欧洲跟东亚大陆之间的一个很特殊、很微妙的一个大国。所以你看，就是对，所以你看他整个冬奥会上的话，普京他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冬奥会？他很多这个，我觉得应该跟很多的国家一样，我们要发现说，近年来的整个奥运会的申办国也好，举办国也好，越来越多的所谓的金砖四国，然后这种就是新兴的经济体的国家来申办奥运会或者世界杯这种大型体育项目，巴西也好，俄罗斯也好，然后过去包括我们中国是2008年奥运会也好，就大家都希望说奥运会能刺激本国经济，树立一些国家的良好形象。但是从目前的，然后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倒是已经没有这种思维了。我们也每次看到西方国家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总是会带来一些反对声，内部都没法协调。而在这种新兴的国家中，相对来说申请奥运会，它已经不纯粹只是一种商业的考虑了，它可能是一种国家形象啊各方面的很多的考虑。对， 嗯，你的印象哈，你有没有感觉俄罗斯这次申办的过程跟中国人办北京奥运会其实那个劲头是挺像的？从这个花费上来说， 对对对， 和他的决心上来说， 是、嗯、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我是觉得它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考虑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说，这萨马兰奇，他相对来说对奥运会最大贡献是把奥运会变成了一种庞大的商业组织，奥委会变成一庞大商业组织，而举办奥运会变成一种重要的商业活动。奥运会基本上成为一个极其有大的曝光度的一个舞台，所有的品牌都会在那边。但是很显然，这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新兴经济体举办奥运会就是要展示自己的国家形象。而且我们看到为什么在索契这么一个地方办，我不会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俄罗斯要举办冬奥会，条件的城市非常多，有甚至包括他们首都莫斯科也非常合适，但为什么要选择索契这么一个离莫斯科相距那么远的地方来办奥运会？而且这场奥运会会给这个小城，索契这个小城只会留下运动场馆，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来说。所以对于普京来说，他可能一个方面是考虑国家形象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他把冬奥会放在索契，可我觉得有一个目标，就是可能要重新分配俄罗斯的整个区域的发展的不平衡，重新分配俄罗斯的财富，尤其是解决他普京执政以来他有他强势的地方，有他的优势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民族主义情怀让整个俄罗斯人感觉说打了鸡血一样很振奋，那同时它带来了很多新兴经济体发展，都存在问题，比如说 CPI 高涨啊，整个贫富不均啊等等，所以索契冬奥会，他认为被视为俄罗斯转折点，他觉得说俄罗斯可能有俄罗斯也有俄罗斯的俄罗斯梦啊，就是类似我们中国梦一样的，它标志俄罗斯实现大国梦的就是一个大的段落，但是同时，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就没必要对这场奥运会给予更高的期待了，因为本质上它还是普京的一场个人秀，尤其是他人生将遇到了大转折了。然后这个我们看着就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就是普京下台的时候，他能拿出什么样的大政绩呢？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如果我们就比如说这场冬奥会放在瑞士的话，我相信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或者说大家也不会想的有那么多的政治上的一个就是解读。但是放在俄罗斯的话，的确确他会遇到解读。比如说奥巴马、奥朗德、卡梅伦都缺席冬奥会，安倍晋三本来不去的，后来改变主意去了。然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他去了索契冬奥会以后，还讲了说，哎，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重视这次大会，但是他依然也有一些就是我政治上解读，比如说关于中国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啊，然后邻居有喜事，我来道喜啊，等等等等。不管怎样，体育，的确确，体育本应该说远离政治，但体育没办法就是远离政治，尤其是奥运会已经成为一种舞台了，而且主办国基本上都是倾本国的所有的资源去举办这场运动会的话，我想他收获可能不是金牌，他最大收获依然还是想着说，我利用这么一场奥运会也好，我们可以把奥运会想成一种 G20 APEC WTO 然后那个达沃斯等等，本质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说体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相对来说其他来说 赤裸裸的方式来说，体育相对可以掩盖很多东西。 好，相对其他赤裸裸的方式来说，体育可以掩盖很多东西。好，这个是郑东阳，咱们听到的是前凤凰周刊的记者，他谈的这个索契跟普京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就说到冬奥会上的运动员了。我昨天是看了一会儿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一块金牌的这个产生，它的这个项目恐怕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这个单板的非常炫的，有点像极限运动的一个项目。那位比赛的这个获奖选手哈，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还看上去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年轻人，到了颁奖的时候整个头发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墨西哥头发。好，这个非常的厉害，说明他这个运动员本身非常的有个性。这个项目的参赛人也不太多啊，据说也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奥运会的项目来这个进行一个比赛，它的观赏性啊，恐怕也大于它的竞技性，或者说大于它的这个普及性。这也是说冬奥会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的很多项目让大家觉得有一点陌生，有一点奇怪哈，是这样。 但是陌生是陌生啊，可能同时它也是感觉新鲜。 倒 是刚才郑东阳讲的一点，就说这次奥运会呢，你看投入这么多，也是想要给俄罗斯人民就是打鸡血的这么一下， 再来一 阵，让他振奋一下。哎，有一个细节确实能够体现，就是说开幕式上不是有一个环儿没打开吗？后来就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连番的追问这个导演，他一直问一直问，就是他就质疑啊，这个导演就也 导演怒了， 就非常生气。他说：“你们西方媒体就是想借此来抹黑我们俄罗斯，你把这个焦点放在一片雪花的是非常荒谬的，但是这完全是没有妨碍观众欣赏我们的表演。他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很多人认为俄国。”我没能力办一场这样高水平的表演，但是开幕礼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俄罗斯，我们已经今非昔比。 这是心里话。 哎， 这个是把人逼急了之后的心里话。 结果他一说完，在场所有的俄罗斯记者鼓掌 啊， 这个 来喝一杯，来沃卡。 哎，你就看，就是现场大家确实在本国人民来说，他确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这个憋足了劲儿要来长志气的这种，所以你容不得出一点差错，你出了一种差错，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恼羞成怒的这种效果。 好，接着我们再听郑东阳说一说，他也是从这个奥运会的项目方面来说哈，目前其实我们看到刚才明姐讲有些项目呢我们是感觉陌生的，但是同时也会发现有些国家对于奥运会呢似乎现在越来越不重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来再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俄罗斯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它跟就是毕竟它是从苏联解体以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继承国，苏联债权的主要继承国，所以它本质上，它从奥运会来讲，体育政治来讲，它也继承了一些苏联式的一些思维和想法。尤其是奥运会，对奥运会这个方向，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个非常就是在奥运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家叫德国。但是我们看到，在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德国只派出了一个参赛规模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代表团，应该是有史以来它最小的规模最小的一个代表团。那这个跟就是德国在东德时期哈，就是东德时期的时候不择手段的摘金夺银比的话，现在的德国已经开始慢慢把体育的中心转为说将更多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本国职业体育和大众体育身上，他们甚至已经不在乎奥运会的金牌了。对，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们读初中高中那会儿，就90年代啊，然后的时候，德国的，我如果从台面上拿金牌的能力来说，德国体育实力是很强的。比如说，他在1996年的时候，中国还多， 没错。 在92年的时候，巴塞罗那的时候，德国拿了33枚金牌，排第三位，只比美国少4枚。而96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应该是比中国多出4枚奖牌，他应该是第20枚左右的金牌。这所以就是到了。我们看了到了就是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倒是德国已经叫到第8名了，但他们不在乎，的确不在乎，因为相对来说他们可能德国人更喜欢的是德甲那种职业体育，因为职业体育的话它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良性比较健康的，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运动员他不会把它视为一种举国体制下很特殊的怪胎产物，然后这跟德国过去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但是我倒是觉得说德国的这个发展路子也证明了说的确确奥运会它就是一个舞台， 纯粹是舞台，我们去表演一下就 OK 了，并不在乎他的成绩，而真正的成绩在于我整个国家职业体育和大众。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一说到这个奥运会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一个是应该是竞技高手参与的一个盛会，或者说都应该是职业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这么一个活动。但是，就比如说我之前看的这个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哎，它几乎就是一个玩家哈、啊，这个来。参与奥运会拿到了这么一块金牌，在冬奥会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项目，比如说，大家会觉得看上去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雪橇，无舵雪橇的这个项目哈，我之前看到，有说印度的选手哈，平时怎么练习呢？他印度没有这样的这个冰的滑道嘛，他就在盘山公路上面，在汽车当中一个人躺在那个小车上面这么滑， 真的， 这也 练得出来吗？ 这也挺玩命的，这个所以挺危险哈，也说明这个冬奥会。会很多的项目啊，哎，你怎么说呢？就感觉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职业体育啊，它不是特别的像。那怎么来看这种我们说叫做职业体育和奥运会的很多项目？我也不知道这应该叫它非职业体育吗？其实也不是，很多运动员确实也是以此为职业的，但是它不完全一样，跟我们一般熟悉的体育项目， 就是可能我们印象当中会容易把这个外国的运动员跟中国的运动员相比。你说 咱们中国运动员是这个吃皇粮的， 哎，没错，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季奥运会当中，之前不是体操队也闹过一些事儿嘛，就是拿过奥运冠军，但是。退役之后呢，自己是找不到更好的出路，甚至沦为当街乞讨。那当然，很多的当时的，一些他的从前的队友是给他一些支持。可是，你会更加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之前难道是没有进行过一些，除了体育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生存技能的训练或者是学习吗？但是，你又会想，如果你真的是想在奥运会出成绩呢，你是又是必须得进行这个职业化的训练，就包括韩国的那个花样滑冰选手金妍儿，那现在。应该可以说他在韩国目前在这个运动员当中他是商业价值最高的， 对对， 而且他已经这次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他自己也说应该是绝版了，他可能参加完这届就会退役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把目光集中在他跟这个日本也是一位天才的少女浅田真央的这样一个大对决当中。那你会看到他的成长轨迹，就是他在韩国出生，但是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去训练，而且训练他的这些教练的都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 这也是韩国版的这个奥运战略， 没错， 夺金计划， 没错。而且他在国际上拿到这个荣誉之后呢，回到国内，他的这个商业价值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值钱。那其实也是看到世界上非常伟大的这样一些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也就是走的这样一条发展的轨迹。 是 我们最后再来听东阳跟我们讲讲，从他的眼中来解读这个冬奥和夏奥，还有些别的什么样的不一样。 相对来说，夏季奥运会我们发现说，夏季奥运会它相对说比较包容，而且它比较大。比如夏季奥运会有很多职业体育运动，比如足球、篮球，还有我们知道说像田径。田径的话，这种运动的话，它有很多的职业体育的成分。比如说像博古特啊这些人，他都有很大的商业赞助，有很大的商业团队、基金会在赞助他们。然后足球运动员，他本质的参加奥运会的话，只是履行一个所谓的国家。就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知道看 NBA 的那些球员科比啊，他们参加奥运会很简单，就是我受到了美国，我可以拒绝参赛，但是我要参赛的话，只能说代表说我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履行一些特殊义务，仅此而已，这跟他们职业无关。就是夏季奥运会他们很明显的泾渭分明，分成了职业运动和非职业运动，像举重体操这种基本上我们很明显说能拿金牌的基本上都是举国体制的国家，真正的职业只要在 欧美没有职业化的项目的话，能拿金牌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国，或者说在这方面能有重大国家有重大投入的，基本没有商业投入的国家。就是夏季奥运会的话，既然如此泾渭分明，他就给运动员两个出路，一个就是哎，你回到这些国家嘛，你如果你是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你该干嘛干嘛，该踢球该踢球就踢球去，这本来就是你的职业。而如果你是一个集中运动员，以后退了，也许除非你拿到金牌，拿不到金牌的话，也许你这辈子哎就会像退役以后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也是我目前经常看到的一些新闻，包括体操金牌运动员去街上卖唱啊乞讨啊等等，就是两极分化。相对来说冬季奥运会的话，一个是因为它观赏性以及很特殊的就是一些就是运动的条件，比如滑雪啊什么，所以大量的运动员的话，我们发现说到他的整个退役啊之类的，他反而变成一种职业，就是而且这种职业是从运动变成了一种帮助别人运动，比如说教练啊等等，他转身相对会比较华丽一点，因为他本身也受整个体育运动的一些就是特殊性，它是介于商业化又介于就职业化介于职业化和举国体制这种的一个很中间的一个关系，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哎，大家也喜欢，好多人很喜欢冬季运动，那喜欢冬季运动就必须有那么一帮人来研究冬季运动，有那么一帮人来为冬季运动进行技术上的服务，技术上的知识，而这些运动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在他们退役以后很好的可以适应这个角色，还是可以再干本行，只是说你从表演变成了一个服务者。对， 是，就说明呢他有一个前提，就必须得群众的这个运动基础是好的，他才能有这么一个的市场，让他回归到群众当中去。 对，所以职业体育最大贡献就在于，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我个人对奥运会一直没有好感的原因，就是认为奥运会可能本质上是一个业余运动，但业余运动的话，大家又把它过高的把奥运会就等于整个国所谓的国家实力啊、国家体育实力啊等等的本质，又偏离了奥运会它是一个业余运动的一个集合。因为奥运会它到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奥运会到现在为止就是也应该不是说到现在为止，奥运会在过去几届奥运会才允许职业足球运动员去奥运会上踢球，还不允许职业足球运动员。奥运会最近是开始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我商业化了，所以我需要更多职业运动员，所以才开始放开这么一个渠道。那所以就是一个悖论。你要是纯粹职业运动的话，那可能的话大家不喜欢看的一些项目可能就不应该进入奥运会。但是如果你是纯粹的希望说我通过奥运会来推广一些运动，让大家更多的重视说整个体育跟健康的关系的话，那么本质上就应该说回归到奥运会的本质，就是我让更多的业余运动，然后大家不要有那么多的重视，不要过于去重视然后去扭曲它的本质。所以奥运会是一个很畸形的产物，就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组织一样，它就是一个非常畸形很怪的一个现象吧。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这个索契哈。索契呢，它在西方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就是它的这个非常同志不友善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按理说，苏联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先驱，应该来说是同志的发源地来着。但是呢，这个普京在也不是普京了，这个俄罗斯的国家杜马在索契冬奥会开幕之前通过了一个反对禁止同性恋宣传的这么一个法案，让很多人觉得呢，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要禁止同性恋的节奏。当然普京自己事后是有一个辩解哈，他说这个我们仍然欢迎同性恋运动员啊观众来索契参加奥运会啊，只不过你们不可以宣传，尤其不可以向儿童宣传。那这个美国呢，就是做出了一个很呛声的一个举动，当场派出了 这个同性恋运动员来冬奥会参加比赛。 对， 当然他这个也不是，我相信也不是特意为了冬奥会来派，他只不过是强调了一下，有一些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同志的身份啊，好像是跟你这个过不去的这种感觉。 哎，但是有些媒体呢就特别不懂事儿，就故意来笑他。你看，比如说。这个我忘了是哪家了，总之呢就是有人是专门把本届奥运会已知的这个同性恋的选手全部给你整理出来然后意思是，哎，普京，你说万一 你要拿他们怎么办呢， 哎，万一他们在现场两个人会有些亲密的举动 两个彩虹旗什么的， 哎，这是不是这个当众的宣传你是不是要抓捕他，可是你抓捕他之后会不会又显得，哎，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当中什么理解啊包容啊什么平等啊又哪去了所以中间呢你还会看到这个谷歌不是有一天开幕那天他们把首页 做成彩虹色， 做成彩虹色，下面还有一行标注，意思就害怕大家不会往那儿联想，他其实就是笑话他们的。 对， 但是你会看到俄罗斯国内还有些非常著名的运动员他们是对， 比如说伊辛巴耶娃撑杆跳的选手， 没错，他就是说我非常赞成普京总统这样一个通过法案这样一个举动， 所以说他才有资格去送火炬。 还有人讲他说索契我们37万人一个同性恋都没有， 这是索契市长说的。 我说，哎，这能打包票一个个去问过吗 这个只能说俄罗斯人是特别材质做的吧当然了，这个俄罗斯可能在每个国家在自己的这个同志的政策上面或多或少都有所不同哈，咱们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这个活动，你任何这种涉及人数非常多的政策哈，恐怕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就比如说在俄罗斯这个之前他开幕式的时候用的一首音乐哈，其实大家应该国内的听众也非常熟悉了Tattoo 的这个两人的女子组合，她在出道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女孩一直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弄明白她们是真同性恋还是假装同性恋。 好， 反正这个 Tattoo 一开始走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拉拉音乐的风格，但是在俄罗斯队出场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这个 Tattoo 的这个音乐，还而且这个用的这首歌是Not Going to Get Us别想阻拦我们，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种自嘲，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这种幽默。 哎，倒是现在关于同性恋的这些话题哈，也就是笑一笑他之前通过的这个法案。你说真正同性恋运动员现在有没有挑起新的新闻话题？好像没有，反倒是你花500亿。最土豪的这么一冬奥会，但是你说这些配套的工程其实做得非常糟糕， 比如说两个马桶一间的中间还没隔板， 哎，你知道今天有个新闻不是说有一个运动员他被反锁在里面吗，自己就可以自己可以破门而出， 对，发现那个门是纸糊的， 哎，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材质500亿他到底是怎么花的，而且其实他在开赛前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工程就是让大家住的地方都没弄好，就导致这些志愿者要住上运动员住的地方，然后那些运动员住的地方是自己再花钱去私人酒店住的 对，然后这个住私人酒店的话就得政府掏钱， 好， 最后这个 不是自己掏钱的， 那应该他没法自己掏钱你估计呢最后这个俄罗斯的500多亿的奥运账单上面啊，最后还得加上一大笔这样的情况出现在俄罗斯，哎，到底这个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因为之前呢出现类似的这种大面积的奥运村也不是运动员住宿豆腐渣工程呢，在哪出现过呢，在印度出现过，印度之前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哎，运动员入住了酒店没造好，这个水不干净，然后当时的这个印度的一个政府部长哈试图出来辩解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咱们的标准不一样，好，这句话说了以后更加麻烦，好了，连印度人都不答应了哈， 超国际标准是 但是呢这当然大家有的时候觉得之前觉得说这个印度的这个实力哈可能跟俄罗斯印度没有俄罗斯那么多出产原油啊，印度的这个领导人也没有普京那么大的这个雄心壮志，或者说外表现出来那么大的豪气，然后呢这个大家觉得印度人也比较随和，所以说出现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可以理解，但是俄罗斯已经举国上下哈打了鸡血了要把这届奥运会办好，但是你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住宿都不能够搞定的话，就有点让人怀疑你的能力了。 没错，那现在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吐槽哈，其实 中国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咱不是已经在申办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吗？ 是， 你说 这个是张家口和北京。 哎，你说现在索契冬奥会上闹的一些笑话和现在引起一些争议，如果真的是中国拿到2022年的这个主办权的话，会不会一样有？你仅仅是从现在的一些表面的现象来看，你就会感觉两国其实还真有些劲头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大家引以为豪的这个本国人对于这个奥运会的支持率。 对， 我记得当时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夏季奥运会，当时我记得央视他们就非常自豪地宣布，跟其他的申办的城市相比呢，我们国家民众的支持率是最高的，90%以上。你就包括现在， 这个我觉得低于90%他都不好意思说吧。 哎，没错，你就几乎现在的，就包括他的一些包工头啊，拖欠那些工人的薪资啊，这些新闻，你在俄罗斯你是绝对看不到的负面新闻。你即使是地震了、下雹子了、这个刮妖风。你看索契天空永远都是晴朗的，所以你会看到，哎，这些作风怎么跟中国那么像 啊？是，这个都是这个说好听的是咱们都是好面子， 说的更好听的是咱们是好邻居。 是， 哎，好，其实今天三立化新闻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我们已经是进行过一次啊小的调整时间上的，现在三立化新闻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从12点到1点钟， 是， 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进行这个像今天主话题的讨论，那么接着到了1点到1点20，才是欢迎各位打进电话来继续有话直说。而且呢，从这个今天开始，我们有话直说的时间也是延长了10分钟，延长到20分钟。 赵先生要注意了哈，这个打电话的时间往后了，然后呢，您这个每位朋友的这个时间也加长了。咱们的有话直说，从今天开始哈，2月10号开始，从1点钟开始一直到1点20分，好，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哎，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跟这个冬奥会有关哈。你看这个索契，咱们今天已经说了一个钟头啊，各种的这个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北京和张家口马上又要申办了，2022年啊，很多的二哈，千万别犯二。这个办北京跟张家口办冬奥会，怎么样才能够哎，怎么说做得更好一点？从索契可以学到什么样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呢？来，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是18723346，手机用户还有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正在为各位开通。如果你想好了，打电话来，不要犹豫。吐槽的吐槽，这个建议的建议，都欢迎各位。 是这个无评论不新闻。好，咱们从2014年2月10号开始正式改版了啊！三 D 化新闻是从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有话直说；1点钟到1点20，现在打进电话来吧。